一位游客都是文明的使者，文明出游，从你我走起。 这是来自乐器王国的音响，这是黑白键盘上跳动的旋律。请听北京音乐广播古典音乐频道有线调频98.6兆赫《钢琴世界》，每天0点、12点播出。 欢迎来到《钢琴世界》，我是古月，请欣赏莫扎特的 C 小调第24钢琴协奏曲和 G 大调第17钢琴协奏曲，由朗朗担任独奏，尼古拉斯·哈农库特指挥维也纳爱乐乐团协奏。 Thank you.